2019年，我哋 My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《癫狗编辑室文集：香港之死》反应空前热烈，已经抢购一空。今年再接再厉，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《癫狗编辑室文集：香港滥炒之城》，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，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，每本特价港币130元。为免向遇，欲购从速。 嗱，咁呢个跟住嚟讲呢个咧，就一个我哋都曾经提过嘅事件嚟嘅。咁但系今日可以讲得详细少少啦，就系事源咧，就系呢个戴卓尔夫人啦。咁咧就戴卓爾夫人一路俾我哋一個感覺，一個相當之硬朗啦、好理性啦嘅英國嘅政客嚟嘅，咁甚至有啲人認為佢政治家添嚇。咁咧就佢喺呢個成為保守黨嘅黨魁之前咧，咁佢都係一個部長啦。咁當其時咧就發生一件事嘅，就係咧印度駐英國嘅一個嘅。應該是那些外交人員啦，就在戴卓爾他未正式掌權，即係成為呢個保守黨的黨魁，因為嗰陣時仲係在野啦。咁咧就介紹一個人俾佢識。咁呢個人咧就如果你以今日睇咧，其實就是江湖術士嚟嘅。咁佢個名字叫 Chandraswamy 啊。咁一陣間我會俾一個嘅佢嘅照片俾大家睇啦嚇。咁嗰、那個。介紹咧咁樣嘅，因為英國同印度嘅關係都唔錯啦。咁咧佢就話個印度呢個商業嘅代表就戴卓爾嗱，而家有個好堅喎，介紹你認識咁樣。咁戴卓爾就好唔即係好唔願意嘅。咁啦， 好啦，見見啦。 係啊，見見，唔好忙噶，俾十分鐘佢啦咁樣，十分鐘。咁呢個人咧，去見嗰陣時咧，就係即係傳統印度嘅服裝啦。咁仲有一個細節嘅係佢唔著鞋嘅。咁印度人，印度好多嗰啲師，即係嗰啲大師都唔著鞋喎。係 啊係啊，腳踏實地。 腳踏實地啊嘛，即係吸 地氣 吸地氣啦。咁呢個人就做一個好簡單嘅嘢啫。佢話：戴卓爾，嗱，你喺你張紙度寫五個答案，即係寫五樣嘢。即是你洗完之後你自己收埋。咁我跟住講俾你聽，嗰五樣係咩嘢嚟？嗱，呢件係真事嚟㗎，呢件應該係 confirm， 因為嗰個消息來源就唔係嗰啲道聽途說，係一啲好即係正經嘅外交嘅同埋講政治嘅， 明白 嘅雜誌入邊，同埋有根有據嘅。咁咧就阿戴卓爾寫咗之後咧，佢跟住就喺度。冥想啦，咁跟住咧，佢噏翻再出嚟，中曬，咁戴卓爾就，咦，好似咩啲喎， 勁喎， 咁啊，好似叫啊，咁戴卓爾話，喂，可唔可以打一次翻嚟再見過咁樣，即係主動問， 即係俾多十分鐘你啦， 好啊，呢、這個，不過你下次你咩咧？嗱，而家我整一樣嘢俾你，就升調嗰啲，即係咁嘅。即 係 嗰啲 線啊、鴨嗰啲咁 啦。嗱，你下次翻嚟嘅時候咧，你要帶住條線。仲有，你下次翻嚟好似幾圖咁樣，著件紅色嘅衫，要好紅喎。 叫阿戴卓爾型啊。 係啊。咁戴卓爾竟然係照做嘅。 即係佢想可能第二次接觸嗰時候咧，就佢開始有嘢想知道啦，有嘢要問啦。 咪係有嘢問，自然有嘢問佢咯。 呢個能力咧。我都體驗過嘅，咁有一個咧就係真係印度人嚟嘅，咁樣喺香港嗰個發生嘅。另一個咧，我諗即係三米講緊姓香嘅，三米講嗰個係。 喂，嗰、那個個個都知道啦，嗱，你唔講我講啦，就係賭聖嗰個古仔原本係真人嚟。係 啊，係啊，嗰、那個啦，唔係佢呢種力量咧，就基本上咧，如果你研究嗰個玄學或者係。嗰、那個叫物宗嘅裏面一種叫他心通，其實佢要認識你嘅，佢要知道咧你寫嘅嗰樣嘢，嗰個佢唔係咧就在於你寫落嚟嘅嗰張紙，佢望嗰張紙，佢你一寫嗰時候咧，佢其實佢咧就可以咧就瞭解你個心諗緊嗰個狀態咧，佢接收你嘅嗰、那個。 嗰個能力。 係啦，嗱呢個就係嗰位朋友嚟嘅，佢死咗噶啦，再細大家唔需要揾佢噶。OK， 咁佢又彈吹嘅， 係 啊，咁咧就誒 呢、這個好出名嘅喎、啊。 唔知啦，我唔知啦，即系嗱，你見住就係呢度整整笪嘢咁樣啦， 啲 Trancha 嘅聖人嚟嘅， 古靈精怪咁樣啦。咁咧就阿基頭先我講得啱嘅，你即係如果你遇到啲人，其實你又唔需要太過，即係覺得咩驚奇咁。其實呢啲係一啲江湖術士嘅， 佢有一種 基本伎倆嚟嘅。 不過我哋唔識。同埋我哋就覺得呢樣嘢就冇乜可能存在，但係佢有嘅，呢個係體驗過啲咁嘅。 咁下一次翻嚟咧就即係阿大翠又見佢啦，咁啊問佢好多嘢， 係著埋紅衫， 係啊，真係著紅衫。咁啲人都講嘅，喂唔係話你咁樣咁樣俾佢點嘅， 係已經係入咗佢個局嘅 啦，入咗局 嘅 啦。咁咧就佢問佢啦，就係佢。跟住會唔會做到呢個保守黨嘅黨魁？咁佢又會嘅，同埋你會做到英國首相。咁你做英國首相嘅時間大概幾多咧？咁佢講咗三個即係可能性出嚟嘅。咁其中一個就係講佢在位應該，我唔記得係十一定十三啊，即係兩個。咁結果嗰個係中咗嘅。咁就即係所以我諗戴卓爾覺得佢係靚嘅。咁就同埋問咗其他相關嘅一啲，即係對戴卓爾自己本身嘅政治前途嘅問題啦。 但我又好有興趣喎、啊，咁佢兩次見面之後咧，咁啊呢一位談吹大師咧，會唔會都常常咧，即係會俾阿戴卓爾夫人引見咧？啊，變成一個好好嘅一個叫做係玄學嘅顧問級。即係顧問的一個人士咧， 係啦。咁嗱，呢個問題咧，後邊有人就都問阿戴翠爾自己嘅。咁戴翠爾個答案好簡單，我係唔會同你討論呢啲嘢。 嗯 即係而家我哋嗰、那個。 哦，咁即係有啦。我哋聽得懂嘅，我哋。不過事實上咧，我覺得戴翠爾佢退休咗之後咧，你都睇到佢本身咧，佢都應該佢都係相都。幾相信呢一種力量嘅嗰啲人？ 唔係喎，佢如果一般嚟講咧，喺正統，因為我哋其實佢本傳記度嘅，佢自己寫嗰個本，佢唔噏呢啲嘢。 唔係佢當佢患咗嗰個叫做係老化症嗰時期咧，咁好多人都話佢係有幻見嘅。 幻見 啊！佢見到佢老公， 唔係嗰套戲拍出嚟噶嘛？嗰套戲係咁講法噶嘛？套戲 咩？個戲又戲劇化咗佢啦，因為無禮史翠寶做，俾多啲嘢佢做噶嘛。咁樣就咩？基本上我諗英國咧，你可以兩面睇、一個咧，佢其實嗰個理性咧做主導嘅嘢、但係佢喺個理性嘅嗰個世界，佢同即係喺歐洲裏面嚟講咧，英國、法國啊嗰啲咧都喺即 係其實每一個都有嘅。 我哋認為係玄學嗰啲咧，但係佢哋咧其實係一種科學嚟嘅嚇，即係有個界面咧嘅中間嘅灰色嘅界面嗰度咧，係玄學同科學咧裡面嘅啱啱嗰個交匯點嚟嘅嚇嚇。咁所以呢樣嘢咧，就你會睇到就係、其實從中間喺度掂到啊，呢啲 psychic 嘅事件咧，係接入到嗰個叫政治界咧，非常之多嘅。 嗱，佢身邊都響咗朵噶啦，就好多個都揾佢，譬如伊麗莎白太奈啦，列根都揾過佢啦。咁另外一個就我以前喺一周時講過，嗰、那個就是一個好著名嘅軍火商嚟嘅，就係、應該係嗰啲阿拉伯人嚟嘅。咁佢最近有一單即係同佢有關嘅消息係咩？有一個記者啦，就入咗去嗰個沙特阿拉伯個領事館之後就出唔翻嚟啊嘛，或者出嚟翻嚟嗰陣時候變咗另一樣嘢啊嘛。咁原來嗰個就係佢嘅侄嚟嘅，咁嗰係一個好著名嘅軍火商嚟嘅，亦都有揾佢嘅，即係揾師傅啦。咁至於阿基豪頭先講個問題咧，我又有唔同嘅睇法嘅。就因為咧，第一樣嘢咧，如果譬如話一個政治家冇，就算佢唔係戴翠爾，佢公開講咗話啊，佢揾個師傅咧係會俾人笑嘅。即係覺得你自己真係你都傻傻地嘅咁樣，係嘛？點俾個政治你去搞咧咁樣，係嘛？第二樣嘢就係咧，佢哋去譬如呢類咁嘅人啦，即係而家以呢個為例咧，佢最後身敗名裂嘅。都牽涉錢嘅問題啦。就譬如話貪污啊，成咁樣咯。咁我收場係 都幾悲慘嘅， 同埋有個尷尬嘅，因為雖然咧英國同印度咧嗰個都有好多淵源，咁但係喺個宗教上啊或者呢方面嚟講咧，咁呢啲都叫異教嘅一種sidekick 嘅嘢嚟嘅。咁啊，戴卓爾夫人咧，如果佢即係泰國或者俾人引證到佢咧，都幾依賴呢種咁嘅顧問嘅話咧。就會出事嘅，始終咧都係喺嗰個形象上面嗰度咧， 佢唔 係有 形象噶嘛，佢即係 V， 佢唔係 V 混混嗰只嚟噶嘛。 就算你 V 混混嗰度咧，都會出現一個問題噶。你好信唔信？點解會信一個叫印度教嘅一啲咁嘅？ 信個譚吹添，仲要 係啦，譚吹就同人會同人嗰個叫做係即係 性命相收， 係啦，嗰個性力嘅學問嚟嘅喎，咁啊有好多依啲嘢咧，就會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。啊！就多數都唔係好敢掂呢一種出現嘅呢種嘅會變成醜聞嚟嘅，呢個係。 所以咧，佢哋做咗之後咧，佢哋唔會講俾人聽嘅。咁呢個係喺好多年之後啦，啲人即係講翻，即係回憶翻啊咁樣時候，即係一定係唔喺在位嗰陣時，佢在位嗰時咧就話俾你聽， 好謹慎 嘅。佢喺邊前見過呢條咁嘅茂利咁樣。 咁啊， 仲要俾佢點添啊？ 係啊，因為着紅衫咁啊，已經而家爆出嚟嗰時，佢都已經有個問題㗎啦，俾人 啊。係啊，咁咧就除咗佢之外，另外呢個就即係更加勁啦，就是、因為頭先我哋講，誒佢都有即係、就是、幫阿列根手噶嘛。係。咁列根哥咧就更加離譜啦。咁嗰件事咧就即係、就是、要詳細啲去講清楚啦，因為呢個咧就有曬文獻記錄噶啦。 係。 咁呢、這個睇我唔知佢死咗未添啊？呢個 John Quigley 咧呢個過咗身噶啦。咁呢個係沙環市嘅，即係我頭先我哋開場嗰個城市講嗰個城市啦。咁呢個就直情係尖星噶啦，呢個尖星嘅。咁呢個尖星呢件事件係點樣咧？咁我首先要交代嗰個背景係點樣先啦。因為列根咧就有個太太嘅，咁嗰陣時好出名咧，叫南西啊嘛。 啊，南西係 應該第二任嘅太太。 佢本身佢都迷尖星術係好出名噶啦。 係啊，應該出名噶啦。咁列根本身咧。佢喺佢未做總統之前咧，佢喺荷里活嘅其實已經揾，即係要揾呢啲幫手噶啦。嗱，咁呢個亦都牽涉另一個問題咧，就喺荷里活入邊咧，我諗甚至到依家都係啦。特別係演員啦，佢哋其實就好需要揾呢啲尖星家去提供呢個協助嘅。咁由正如譬如香港娛樂圈咧，佢哋都好多人要譬如尋求宗教嗰、那個協助啦，咁喺荷里活就唔例外嘅。而當其時，列根其實已經神早揾咗噶啦。 尤其是藝人，藝人佢最關鍵咧，依個咧就唔單止係或者一個迷信嗰樣嘢嘅，而佢哋嗰個叫工作嘅嗰個形式都。好多時咧，就因為咧，佢演一啲角色，尤其是歷史嘅人物嘅話咧，咁啊多多少少咧，你會發覺咧，好似上咗身咁樣嘅一個演出嘅方法嚟嘅。咁啊，講起上嚟都係一個靈異嘅一種體驗嚟嘅嚇。咁所以咧，即係你研究呢一個方向嘅時候咧，藝能人啊，即係戲劇，即係演，即係戲劇界嘅嗰啲藝能人咧，多數咧都有呢一種咁嘅 需要 啊。個需要咧，如果需要咧，有陣時未必係信仰，但係佢裡面咧都有依種咁嘅感受啊！即係喺佢某一個時刻，佢工作嘅時刻咧，佢上咗另一個人嘅身，或者佢咪佢嘅身體啊，就借咗俾一個古人，然後演出至會好神似。咁啊，呢種情況咧，即係東方西方嘅都其實 佢係一種追求嚟嘅啫，即係唔係話佢一定信定唔信啊？而係話佢個工作本身需要咧，令到佢有一種咁嘅進入一種咁嘅狀態係嘛？ 係啊係啊，咁啊，所以呢個係就將嗰樣嘢咧就係迷糊咗嘅，係 啦， 唔係就咁一定係佢迷信嗰樣嘢咁嘅。 嗱呢個咧就連喺維基百科而家都錯㗎，即係呢個講法啊。他就話咧，呢位尖星家咧就喺呢個1981年嘅時候咧，當阿列根被暗殺，即係被 曾經 被 有個暗殺事件嘅嘛， 暗殺事件之後咧，就去揾呢、這個 尖星家 南西，即係佢老婆啊，就直係揾佢嘅。嗱呢、這個講係錯嘅。其實嗰件事係點啊？係列根好早期 在他在荷里活的時候已經是不斷要即係同呢啲人接觸噶啦，不斷去即係甚至可以講係信嗰啲、 所以咧就即係可能好喺好早已經接觸過呢位女士噶啦。 係啦，所以咧大家就唔好話見到維基百科嚇、即係一睇就信咧，一定要用好多唔同嘅消息來源啦。咁點印證呢？就因為咧列根嗰個白宮嘅幕僚長啊，即係佢大內總管咧，亦都係叫列根嘅，就同佢老婆嗌交。收尾出自然爆 Q 晒老婆啲嘢出嚟，咁我哋先知道係點樣嘅啫。咁所以咧，成件事咧就我哋一定間咧，第二下一次翻嚟就由頭講一次俾大家聽啊。